讲 啊，你说抽怎么讲？ 怎么讲啊？ 嗯， 想当初啊，圣人， 嗯， 知道圣人不知道？ 知道知道。 圣人呢、啊，说这个抽烟的人， 哦， 抽烟袋， 嗯， 是吧？旱烟、 嗯， 烟袋，说这个抽烟袋，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又抽，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连着抽，抽了五袋，行了，这烟的杆里啊，就有了烟的油子了。所以叫抽五袋皆有油，是连锅带嘴儿满有油子。 那么要抽六袋呢？ 六袋不行 啊， 六袋不行。 怎么 多了？抽多了，火大了，杆儿裂了，接裂杆坏了，接裂杆不行。 那抽四袋？ 抽四袋不行 啊， 抽四袋那不过瘾，你还得抽一支烟卷儿。就这规矩 哦， 抽五袋皆有油，抽六袋皆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这是讲述这数来宝啊，这是 不对， 是梁唐晋汉周称五袋皆有根由， 这么讲 会讲。 哎，我会讲。 会还问？ 嗯， 会还问？ 你不说你能讲吗？ 嗯，能讲。 你讲的不对。 是啊，我这讲法跟你不一样。 哦， 我这个讲法跟你不同。 为嘛呢？ 我们要讲这个三字经， 嗯， 把这本三字经说成一段笑话。 笑话， 这里很多的人名， 哦， 接亲会友啊，喝酒吃饭的，跟谁打架呀、啊、谁给了的事啊，乱七八糟一大段故事。 嗯， 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好。 嗯、 哦、你说怎么琢磨的，怎么研究的啊？ 嗯， 句句不离这本书。 哦， 没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有意思，也让你爱听，也能听得明白，整是个小笑话， 是吗？ 我讲， 那您讲。 嗯， 可是哪句你讲出来三字经上没有，我可问。 哎，我句句话不离这本三字经。 哎，因为我念过这个书啊。 来吧， 你瞒不了我。 行啊， 我可刨根。 嗨， 你看 我这就欢迎 啊， 欢迎刨根的。我不怕你问，随便问。听这句不行，哎，不对，三字经有吗？问，哎，这句三字经有吗？随便问， 嗯， 我就怕你不理我，你不管我，让我亲命了， 哦， 那就坏了。刨根问底儿，我才欢迎， 嗯， 随便问，你被我问住，自个儿找不上来了，三字经我说不出来这是哪句了，我一没了词儿， 嗯， 你被我问住， 啊、 嗯，给你一毛钱，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挺大人，我拿你一毛钱有什么用 啊？不是，我就有一毛钱， 我、哦、多了还没带的。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一天就一毛。 哈，好，这小孩有出息。那您讲吧， 在这个渭南朝时候啊， 渭南朝 那个有这么个地方。 哦，渭南朝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渭南朝渡金流 有 吗？ 有。 怎么样？有这么个山， 山 这个地方很大。 这山叫什么呀？ 有连山。 有连山， 嗯 啊，三字经也有这句， 去过没去过？ 没有。 你去过？ 我哪去过？ 你想想吧，你去过？ 我想了，我多少到过呀、啊？ 哦，你父亲去过？ 我父亲， 对， 我父亲多少去过？ 那这个年头可远了， 嗯， 在1900年， 我那都62年，我哪有我呀？ 就是清朝的光绪26年， 对对。 那个时候啊，外国人到北京啊， 嗯， 见人就打呀， 啊， 皇上就跑了， 是 皇上啊，太后啊，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都跟着跑了， 嗯， 你爸别跑了， 哦， 这一气就跑到有连山， 嗯， 这外国人拿枪就追呀，就追到有连山， 嗯， 你爸别瞧这怎么好啊，哎呀，逮着活不了啊， 嗯， 可巧有连山有个山窟窿，你爸爸就藏在那儿。外国人也没找着的， 嗯， 所以书上写着有连山有龟藏。 这边说这边，这边这边站站这儿去， 有龟藏是我爸爸在那儿藏的， 这像话吗？ 啊，不，有连山那个地方啊， 啊， 有你父亲龟旗藏的那儿。 你甭废话，甭龟旗，不像话。 这个地方很热闹 啊， 有个村子叫此四方。 哦， 此四方啊，有个员外， 嗯， 大财主 啊， 姓任， 叫什么？ 任之初 啊。 这个人呢， 什么您呢？

找这五啊。 哦，这五个叫什么？ 我小孩都叫羊 啊，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怎么都叫羊？ 叫五子，名巨羊。 这是个小名， 小名都叫羊， 大名字 小名不叫羊。 啊， 大的为人子，二的乃曾子，三的方独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申儿子。 哦，最小的那 叫小的叫荣， 几岁？ 荣四岁。 哦，四岁。 和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 哼， 为什么要吃什么？做尊卑掌上，一位一位的全让着让，他才吃。那天正赶上吃梨，哪里小个的梨？ 说荣啊， 你怎么不拿大梨呀？ 啊，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你好孩子，真有出息，拿这小个梨，暂时还不吃。 嗯， 是长辈全让上。 哦， 尊辈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的那边。哦，吃了。 你看这孩子是耗子是吧？怎么吃都？哪个小孩这么吃东西？ 我也没说他是耗子。 你这是什么身子呢？你这 就都让完了，自己拿那边。吃了， 把梨搁饭碗里头这么吃 了，我怎么办？你太较真了，你玩意儿，你那怎么比划？ 啊，就拿个这么咬， 就是哎，荣四岁能让梨， 哦，让大伙吃梨， 哎， 哦，那要吃冰棍呢？ 那就荣四岁让冰棍，没让冰棍， 不让冰棍， 就能让梨。 嗯， 请个教书先生， 教书先生是谁呀？ 若良浩。 哦，若良浩是教书的。 哎，说给若良浩打电话， 他家有电话吗？ 若良浩82吗？ 啊？ 82， 哎，若良浩82岁，中的状元。 不，82号电话。 好热闹，你讲讲讲。 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 吃饭， 别在家里吃，家里吃透着不恭敬。老师， 哪儿吃去？ 饭馆吃去。 哪家？ 三义祥。 三义祥 饭馆。 怎么叫三义祥？ 仨掌柜都义字。 哦，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三义祥。 哦，灶上几位？ 厨房大师傅3位。 哪3位？ 师师替师傅王师傅。 干嘛用这么3位？ 就是师继王， 哦， 仨厨子， 手艺好不好？ 有本事， 啊， 有能耐，可有一样脾气大。 什么脾气？ 冬天怕冷，不干活；夏天嫌热，不做菜。 这书上有吗？ 要的是师继王，春秋做，春天秋天做菜。 哦，就是冬夏歇工。 对了， 跑堂的， 跑堂这个小伙子不错， 嗯， 名字叫香九龄。 他有什么能耐？ 能温席。 怎么叫能温席？ 大不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麦热一热，大伙儿来吃。 哦，净吃吃杂货菜。 哎， 好玩意儿。 都来了，喝吧喝吧喝吧。天棚底下。 哦，天棚 有鱼棚。 哦，有鱼。 几位喝什么酒？ 嗯， 我喝那个醉长酒。 醉长酒， 喝醉能醉800载。 好大力量。 要菜吧？ 嗯， 来个交流礼记。 哎，三军有吗？ 哎， 交流礼记有吗？ 哎，助礼记。 哦，助礼记有。 哎，来个酸鱼汤。 酸鱼汤。 三军有 什么？ 汤有鱼。 哦，汤有鱼是酸鱼汤。 哎哎，好，再来个什么糖溜肉。 嗯， 跑上那没有糖溜肉，有糖溜宴。 哦， 糖溜宴甜不甜？甜，也是糖的，快点。 嗯， 糖溜宴行。那个鸡丝大排跟人来。 嗯， 鸡丝不能吃了，昨天的陈货。哦，鸡丝陈不要。 哦，鸡丝陈就剩鸡丝， 那不好。 好玩意儿。 哦，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对，饺子。 有饺子。 树上有吗？ 玉包扁。 怎么叫玉包扁？ 姓玉的大师傅包的扁是。 哦，姓王的那个大师傅包的呢？ 行，王包扁不成。 哦， 玉包扁别上过，吃就不过。 嘿， 大伙儿这么一吃一喝，把师傅吃忘了。 吃了一天， 打约春夏吃到约秋冬。 哎呀，吃了一年， 溜溜啃利人 啊！ 跑堂地算账，一扒拉算盘，一二十十二拨拨是千千万。 哼， 1000万2银子。 哎呀， 窦燕山一听，当时就火了。 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着？你吃什么？吃那么些钱？ 嗯 啊。这么一瞪眼一着急，伙计说：“您甭着急， 嗯， 甭着急，您想想您吃多少东西，嗯，溜溜吃了一年了，后边还有煮饺子呢，您看看去。说你都怎么了？你都疯了，你都糊涂了，吃饭吃年不睡觉， 啊， 啪，过去给人大嘴巴， 哟， 财大气粗， 嗯， 打人。伙计不服他，跟他一动手，把窦燕山打了。 呵， 窦燕山多厉害 啊！ 到家把他爸爸找来了， 他爸爸谁呀？ 窦敦， 窦敦来了。 窦敦，你岳父骂强。”这五霸人了， 五霸都谁呀？ 五带霸字的。 哦，头一霸 黄天霸， 二一霸 李元霸， 三一霸 智军章捉拿巨五霸， 四一霸 后汉三国归顺西蜀的夏侯霸， 五霸 末了来的霸王棒多金。 霸王也来了， 这多厉害呀！ 啊 大伙来到一见面， 哎， 没打起来。 怎么呢？ 有人把这事情给了了。 哦，谁给了的？ 你们一家子。 我们一家子都谁呀？ 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跟你媳妇儿。 嗯，叔叔没这六口。 有你们呀？ 哪句呀？ 马牛羊鸡犬是。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